生最好的选择。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守候， 所有的等候只为一生相守，抱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。 就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心情依旧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 泪流。但愿越长远， 但愿人长如秋，人生都不太，我们一起走， 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越长远， 但愿人长久， 人生的无忧，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